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在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，这个丞相制度可以说是延续了千年。在朱元璋之前呀，很多的皇帝也不喜欢丞相制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丞相要跟皇帝分权。但是朱元璋之前的皇帝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废除这个丞相制度呢？这是因为啊，他们比较懒。丞相毕竟是可以帮助皇帝干很多活的。朱元璋和那些皇帝不一样，他从小就吃苦耐劳，身体又棒，精神头又足，他不怕多干活啊，所以啊，他干脆把这个丞相位置给废了。那么上一回我们也说了，在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位置之后，他自己啊，也做出了很多的光辉事迹，可以堪称是一个劳模。怎么说呢？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经统计过，从洪武十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384年的9月14号到21号，仅仅的8天时间里，这个朱元璋啊就收到了1666件公文，合计是3391件事儿。平均每天呢，他要看200份文件，处理400件事情。这可真是让人心惊胆寒的一个数字。朱元璋那个时代没有劳动法，他干8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，但是他就这么不停地干下来了。这也使得他讨厌那些半天说话说不到点子上的人啊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。当时的户部尚书卢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这个朱元璋，朱元璋呢就让旁边人把卢太素的这个奏折念给他听。结果呀，念奏折的人念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用了将近3个钟头的时间啊，里头写的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的。朱元璋听都听烦了，当机立断，命令那个念奏折的人别念了啊，数数有多少字啊。好嘛，这念奏折的一数啊，已经念了10000多字了。朱元璋给气坏了，马上命令传卢太素觐见，让侍卫把这卢太素给找来，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，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不过呢，他本人并不在意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我多干点活不就行了吗？然而事情远不像朱元璋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这个权力制衡关系啊，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表述。这个双方的关系其实就可以用拔河这项运动来形容。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两头，向着自己的方向用力拉。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，但是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，那就是哪头也不能太过分，双方的进退都要有一定的限度。那么这个限度呢，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了的。他告诉这个拔河的双方啊，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，大臣不能干涉，哪些个事情呢是大臣应该管的，皇帝应该允许。在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这种拔河当中啊，这个规则是在不断的完善的，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就在这样的规则当中，权力达到了平衡。而朱元璋现在他不守规则了，改变了这一切，他把丞相拉得东倒西歪，并且宣布丞相从此被解雇了。得了，咱也甭拔河了，您呀拿着这根绳子回家晾衣服去吧。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，权力由他一个人掌握就可以了，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了。可事实证明他错了，历史规则不是他小小的朱元璋想改变就能改变的。那么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样一种平衡，历史之神就将给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，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呢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怎么不一样了呢？以前的那个丞相们呀， 他们还是守规则的。现在老天爷给朱元璋的子孙安排的这帮对手，他们也不守规则。这我们就要说明一下了，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子孙辛苦操劳，而对于整个明朝的政治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朱元璋啊，可以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却没有砸到那个朝代。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当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啊，这些规则呀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始终都起着作用。比如说著名的黄金分割率，这个以黄金分割的比例来确定的图案，那肯定是最漂亮最美丽的，划分的结构呢也是最合理的。有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都发现，在胡琴这个弦的某个位置拉出来的那个音色是最为优美的。经过验证之后呢，发现那个位置正是这个胡琴弦的黄金分割点。这些规则呀确实是太神奇了，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呢，你就能够获得事倍功半的效果，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，你就会受到它的惩罚。在历史当中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，那这些规则在冥冥之中可以说是操纵着一切，没有人可以抗拒这些规则。那刚才我们说了，在皇帝和丞相的这个拔河当中，历史规则是起着作用的。一千多年以来，王侯将相们那根据这一规则都确定了自己的位置。现在呢，朱元璋无视这个规则，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确实做到了啊，他可以让丞相不存在，可以让丞相回家，是不是取消你这个丞相的官位，并且说了往后啊谁也不准设置丞相这个位置。朱元璋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制度，消灭了丞相的这个职位。但是呢，在这场斗争当中他就真的胜利了吗？事实证明啊，历史的辩证法跟朱元璋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，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之外，其余的一切呀和这个原来的丞相没有什么区别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他们这些人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一个丞相。这些内阁大学士无孔不入，无所不管，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，还管理皇帝的私事。比如说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，不准皇帝乱吃药，不准皇帝随便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。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，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。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，最终呢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。朱元璋啊，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买一块肥皂，历史辩证法却强行的搭配给他一卷手指。如果朱元璋权下有志，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，那估计他只能是哭笑不得了。朱元璋这个人是伟大的，但是同时也是渺小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，任何人都是那么的渺小，即便是朱元璋这样的皇帝也不例外啊。有那么句话说，历史大潮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是逆之者亡。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。好了，分析完了这个丞相制度之后啊，咱们继续的说故事。这个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，废除了丞相制度，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罢手，他的这个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。当时啊，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，这也是一位名将。事实证明啊，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，对于自己的亲属朱元璋也是一视同仁。 他改组了大都督府，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了左中右前后五个部分。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，他也没有放过。由于李文忠啊曾经指责过朱元璋滥杀无辜，而且触怒过朱元璋，所以呢朱元璋决定送佛送到西，是连李文忠一块杀掉。就在他准备动手杀李文忠的时候，这个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，求朱元璋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条性命。朱元璋啊从来不买别人的面子，但是马皇后可与别人不同，因为马皇后和他共过患难，情深意重了。于是这个朱元璋听从了马皇后的劝告，放过了李文忠。但是呢虽然饶了他的死罪，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处罚，并且削去了李文忠的职位。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，它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。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被朱元璋用来告诉所有的大臣，哈哈，我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胡惟庸案件牵涉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演变为屠杀了。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，找着就抓，抓回来就打，然后逼供，再根据逼供得到的这些名单又去抓人。这些人权力极大，即使在衙门正在办公的时候，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，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。在那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往往啊这个官老爷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在堂上断案呢，这帮子人一进门把这位官老爷从堂上拉下来，铐上枷锁就带走了。下边跪着的这个犯人呢还没审完呢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看的是目瞪口呆啊。侦办胡惟庸案件的线索来源呀主要是两个部门，一个叫亲军都尉府。大家伙儿可能对这个名称啊并不太熟悉，但是要说到后来他的名字，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这什么呀？是锦衣卫。另一个呢其实并不能够称为部门，它只能叫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。他们这些人呢没有固定的编制，都直接向朱元璋报告自己探听到的各种情况，可以说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。这些人晚上都不睡觉，到处转悠。从这个史料上来看，他们的这个窃听和跟踪的手法是十分的高明。比如说国子监的一个祭酒，就是管祭酒的官员叫宋纳，有一天上朝啊，朱元璋问他，哎，为什么你昨天晚上不高兴啊？宋纳大吃一惊啊，说主公，我没不高兴啊，我昨晚上我在家里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朱元璋说，你肯定昨天晚上不高兴了，不信你看。哎，从后头啊叫人拿出一幅画来，正是画的昨天晚上宋纳生气的表情，这么一个画像。哎呦妈呀，这可真是让人毛骨悚然，吓坏了。您知道这个宋娜他不是在大街上睡觉啊，那是在他自己家里头，在他的卧室或者是客厅里头啊，在那地方生气了。你说这些检校们不但是一直的监视着他，还居然饶有兴致的把他生气的样子给画下来。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这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，深更半夜的你坐在自己家里头，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啊，很可能就是在你屋里有一个人正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呢。这种情节呀那么在现代恐怖片里倒是常见，不过呢在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说到了这些检校啊，这些人来源也非常的复杂，主要是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，也有文武官员，甚至还有朱元璋的一些老相识。什么人呀？庙里的和尚。这些人互相并不认识，都是只受朱元璋的调遣。 啊，全是单线联系。这些人无孔不入，捕风捉影，制造了很多的冤案。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，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是越来越得心应手，杀人越来越多，闹得那些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，牵涉的人是越来越多，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了回来。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。那位说了，这宋濂是哪位呀？宋濂呀，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，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。宋濂呀和刘基是老乡。那么他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什么任务啊？就是给他的太子朱标当老师。宋濂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项任务。在他的这个教导下呀，朱标和他的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。他是为人宽厚仁慈，很有一副这个明君的那个架势。后来宋濂又被委任修元史的任务，担任总裁官。但是呢，在朱元璋眼里啊，并不看重宋濂。虽然他干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在朱元璋的心中，宋濂只是一个文人，写点文章还行，并不能出谋划策。所以呢，朱元璋授予宋濂最高的官职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翰林学士啊，一个正五品的官。直到了洪武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377年，宋濂退休的时候，他这个官职啊还只是个学士。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，但是呢却十分的相信他。这在很大的原因上呢是由于宋濂的个性。宋濂这个人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，不论是什么事情，从来都是说实话办实事。就连这个朱元璋本人呢也感叹过，说宋濂伺候我20年，没有说过一句假话，也没有说过别人的一句坏话，这真是一个贤人呐。宋濂退休的时候是68岁，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，并叮嘱他32年之后拿这个布料啊做一件百寿衣，那也就是百年之后您拿它做寿衣吧。宋濂当时感动的是老泪纵横啊。然而还没到3年呢，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服，什么呀？囚服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是由于宋濂的孙子被查出来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啊，跟这个胡惟庸的案件有牵连，朱元璋就不远千里的把宋濂给召回来。召回来干嘛呀？他要把宋濂也一块杀掉，所谓的株连九族嘛。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个性，那就是选择性健忘。为什么呢？前几年啊还对人家挺好的，还给人家布料呢，让人家百年之后做寿衣，那现在呢把人抓回来就想杀了。哎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。他呀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，让朱元璋放弃了杀死宋濂的想法，可以说是放了宋濂一条生路吧。从此之后，这个朱元璋的行为是越来越偏激，手段越来越狠毒。除了马皇后之外，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他的决定。那么在洪武15年，也就是公元1382年的8月，一个人去世了。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对于朱元璋来说，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。因为去世的这个人呢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朱元璋心爱的马皇后。那么马皇后的去世到底给朱元璋带来了怎样的打击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